从金曲新人王一路走来，举手投足都充满着天王范儿的亚洲新天王李荣浩，可谓是现今亚洲新一代华语乐坛最受瞩目与指标性的唱作男歌手了。过去一向给人黑白灰印象的音乐人李荣浩，这一次也努力地改变自己的习惯，尝试不一样的颜色。每一次写的歌呢，总是词曲本身就带给聆听者丰富的想象空间，所以李荣浩的音乐录影带拍摄也会让大家充满着期待。非常叛逆的一首歌，《N》跳空进榜第九名，得票611票。第八名，北京华顺艺恒文化，王艺林，《为何爱他不爱我》。 再明白不是话说错，而是心变了。为何他不爱我，心难以预热，冷太容易了。想你的想你的是我，就算明知道那是错。为何问他不问我，是爱不够多，情不够深啊。心痛的是我，没错，这全都是你的节奏。 曾经以90后女孩、多情小猫咪等多首小清新风格的歌曲在华语歌坛占有一席之地的王艺林，这一次呢，以一首《为何爱他不爱我》让大家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味道。相信许多人听了王艺林这首《为何爱他不爱我》之后，对爱情有了更多的感悟。上榜3周，得票668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亚神音乐刘惜君《二见钟情》，跳空进榜第七名。 我庆幸还能够有张力的反应，一切都是注定，这就是所谓的二见钟情，比一见钟情更坚定。我决定不对你嘴硬，让不安也会变得安静，原来像一种失明。我哦，不由自主靠近，能有感觉的人总有心灵感应，决心 不久之前，都市爱情电视剧《追婚记》在卫视热播，并且掀起了一段追剧的热潮。不仅故事情节很吸引人，还有不少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其中的插曲，就是这首《二见钟情》。刘惜君以她独特的嗓音和不俗的唱功，把这首歌诠释得分外动人，让人听了就会感觉到心情相当的棒。刘惜君自去年开始呢，就接连接到很多影视剧的邀请来演唱主题歌，她也是不负众望，给歌迷带来了很多的惊喜。这是来自刘惜君的《二见钟情》，跳空进榜第七名，得票720票。第六名，奔跑怪物，大鹏 MC 天佑，一人饮酒醉，跳空进榜第六名。 一人我饮酒醉，醉把那佳人成双对，两眼是独相随，只求了他日能双归。娇女我轻抚琴，宴喜我紫竹林，痴情红颜心甘情愿，千里把君寻。说红颜我痴情笑，曲动 总会过去，顺着时间，当少年不再少年，当未来都变成从前，还有多少初心不曾被改变。 情丝无牵挂，千古留名传佳话，我两年征战一白发。 非常特别的一首《一人饮酒醉》，这是为电影《父子雄兵》演唱的宣传曲，大鹏和 MC 天佑首度来合作，他们两个人是因为曲子而结缘的，大鹏的深情再搭配上 MC 天佑他热情的热嗨，产生了一种非常化学的反应，既新奇又夺人眼球，又刚柔并济。编曲方面，制作人刘星将歌曲在原《一人饮酒醉》的喊麦基础之上呢，做了升级版的配器，塑造出了一种幽静的画面。大鹏 MC 天佑《一人饮酒醉》跳空进榜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17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内地榜第五名的歌曲是来自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为你心动》。 我见你一天竟会心痛，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冲动，爱你的心可不可放松，从来没有有过这种感觉，没有见你一天竟会失控，不知哪一天会共你相逢，让你体谅我内心苦衷，现实或者太残忍，命运梦想未能够如我心中所想。我为你心动，我被你感动，我的痴心怎么不起作用，自愿共饮杯杯匆匆。我为你心动，我为你激动，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用我的心想得更痛，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让我的心想得更痛，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让我的心想得更痛。 谢有才一直在为他热忱的演出事业奔波在大江南北，他带给每一个爱音乐爱生活的朋友爱的信念，哪怕经历再多的风雨也不会改变爱的初衷，他是一个为自己梦想执着的成熟男人，将会以他成熟男人的嗓音和沧桑男人的坚韧去打开歌坛的一片新天空。这是来自谢有才为你心动，上榜六周得票81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天风娱乐刘天琪，离开你我不懂生活。 那一刻我感觉这段爱情是那么脆弱，告

陈娇，她是甜美教主，粤港澳的资深影视歌三栖女明星，曾毕业于河北省艺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之后呢签约于香港东方魅力娱乐传播有限公司，担任旗下美少女演唱组合东方妞妞的主唱成员大妞。自小专业科班舞蹈童子功出身的陈娇，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清雅脱俗浓郁的女神气质。这是来自陈娇演唱的《非你莫属》，上榜七周得票97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1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由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 CCTV 唱响中国人， CCTV 影响中国情，北京天骄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青苹果音乐台共同主办，近香港回归20周年暨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群星歌友会将于6月份在北京举行，群星璀璨，敬请期待。恭喜周华健戴荃《江湖晚》夺得第11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 春风一时流水转，悲欢冷暖早分散，一杯斟来酒话长，几番言语拂笑谈，豪情柔情都是你，天地人间谁不知，对酒当歌别话长，举杯讲说与友人。风云转头空，一身功夫在心中，江湖心江湖梦，莫与江湖论英雄，恩怨诉红尘，爱恨浮沉难道尽，江湖人江湖情，江湖谁懂谁能说分明。 戴荃与周华健的缘分始于中国好歌曲的舞台。第二季比赛12进8的时候，导师周华健召集所有学员进行音乐的测试，大家围成一圈逐一做自我介绍。当轮到戴荃的时候，周华健老师啊抢先开口，热情隆重地介绍说，戴荃曾经为自己第一季节目的时候演唱的《纹身》做过编曲，是一位非常成熟成绩斐然的幕后优秀音乐人。虽然两人之前从未谋面，编曲呢也只是节目组交付的工作，但是周华健依然如此热情贴心地为大家介绍自己，让戴荃感动不已，两个人的师徒情缘就此开始。这首《江湖晚》一指相见恨晚，上榜3周得票1031票，上升一位，夺得第11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节目的最后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了。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港台榜再会。 在心中江湖心江湖梦，莫与相互论英雄，爱恨浮沉难道尽，江湖人江湖情，江湖谁懂谁能说分明。一杯柔斟满，今生何日再共尝，江湖间江湖边，朝不相依不相忘，潇潇人归去，马蹄声飞映斜阳，江湖恩江湖真，江湖人去人走各有常。

831他们不会盲目的追求潮流，音乐呢不像五月天那样给大家充满希望和信仰，也不会像苏打绿那样让人倍感温暖。831是当你受到挫折的时候听，像朋友一样希望你找到人生的意义和答案。这是来自831他们的新歌，名字非常的长，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跳空进榜第九名的票856票。第八名硬以音乐刘德华慢慢习惯。 慢慢习惯一个人睡，慢慢习惯一个人去快乐去伤悲，慢慢习惯一个人飞，慢慢习惯没有人陪，不需要些许安慰。你的沉默让我觉得自己太可悲，我的泪证明了你的爱有多美，我不配，爱不能成灰，祈求再多一次机会。不想喜欢一个人醉，不想喜欢一个人睡，不想喜欢一个人拼命走拼命追，不想喜欢一个人飞，不想喜欢没有人陪，为自己赎罪，为你赎罪，一步也不 慢慢习惯。这首歌是刘德华为自己主演的电影《拆弹专家》演唱的主题歌，由他自己来亲自填词演唱，不仅非常贴合电影《拆弹专家》的英雄大义和背后的孤独情感，更是刘德华致敬所有警察以及高危职业的情歌。刘德华慢慢习惯上榜七周的票888票，下降三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英皇娱乐泳儿纯情有罪。 碰上你也好，给生命领教这第一刀，你明白奉献爱不似看小说的好，曾自失难保，学会创伤才上脑，来年若是再跌方可跌得到老， 泳儿出道以来，她的歌声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这首歌叫《纯情有罪》，黄伟文的歌词当中能够感受到感情不能够勉强的少女恋世心声。泳儿《纯情有罪》上榜两周得票952票，上升三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是一首新歌进榜，索宁月《爱宜良》Waterfall。 的火弹出一些动容。我计算什么，做过什么，找谁的魔，都跟了空境喧哗，月下一片漩涡。而我选择最爱最恨最闪最恶毒的脸庞，那些最热烈最坦白最疮白空的完美人生。而那些被爱不爱最爱最愚昧的人啊，都是最磅礴连名字都终极我的心脏。我张开手，张开手， 阿姨良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来酝酿，终于推出了自己创作的新歌，非常奇幻的一首治愈系单曲 Waterfall。 当你闭上双眼静静的聆听，就仿佛站上了瀑布最高点的边缘，勇敢地向前走一步，感官急速下滑的那种刺激感。阿姨良 Waterfall 跳空金榜第六名，得票999票。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17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港台榜第五名的歌曲是来自英皇娱乐陈伟霆《着迷》。 All the way. 陈伟霆与这一部 MV 当中的那位美丽的超模在巴黎转换了多个场景，陈伟霆时而呈现复古风优雅，时而又是真实搞怪的，让人近距离地感受到他拍摄这首歌音乐录影带间隙非常真实的一面。陈伟霆着迷上榜三周得票1037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五名。本期第四名华纳音乐，小雨宋念宇惯性取暖。 看穿，谁会在，谁不会在？好意思无奈，好意思说爱。 这首歌惯性取暖，小雨宋念宇不仅唱出了自己截然不同的感情观，更是来亲自出演音乐录影带，将人性的赤裸及爱情的偏激面展露无遗。小雨宋念宇惯性取暖上榜四周得票1111票，上升两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潮水音乐，张信哲迁徙。 谁都喜欢受伤， 为了符合千玺歌曲当中的漂流感，除了巴塞罗那的城市风景之外，拍摄团队更是前进到了山边、海边，西班牙的山村、民宅、海岸等等一些景色都被一一收录。拍摄当下呢，还有民众亲切地来询问歌声来自何处，虽然语言无法沟通，但是张信哲的歌声魅力十足，音乐远传至欧陆，仍然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和神往。 这是来自张信哲《千玺》，上榜两周得票1180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三名。第二名华研国际陈亦如《硬》。 心之战斗，换个视角就温柔，从来没有 living alone， 只听得上 Let them go。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亦如，在这里为大家介绍我的第二张 EP《In》里面的首播同名主打 EDM Trap 的舞曲《In》，我觉得很有态度啦。然后歌词我就请填词老师让他填得更有态度一点。那讲到一些网络的一些现象啊，当然不用那么严肃啦，但我觉得《In》的态度就是说你要更负责任，有肩膀。那我觉得这是两年沉淀下来的一些心情的态度。所以在录音的时候，其实一些正反拍啊、强快啊，我都很努力的去练习，然后去让自己更融入这歌曲里面。 陈亦如的《In》上榜五周，得票1213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二名，最后您揭晓第11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由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 CCTV 唱响中国人， CCTV 影响中国情，北京天骄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青苹果音乐台共同主办，近香港回归20周年暨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群星歌友会将于6月份在北京举行，群星璀璨，敬请期待。恭喜相信音乐五月天萧敬腾凡人歌。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刀一放两旁，把利字摆 是他们为健忘村演唱的凡人歌，来重新演绎李宗盛的经典，带来了一些摇滚的味道。上榜九周，得票1265票，上升一位，夺得第11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微信了。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最后，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不要走开，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下期再会。 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 我只能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就是你的脸笑清醒。我不知该如何对你哭的人笑，到了对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放过脾气，爱得太快来不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我真的日子里生活的不费力气，傻傻看你这样和你在一起。 黑了，你睡在左边，你决定了，却还在哽咽。如果你也会难过，为何坚持要离开？ 天亮了，心里在。 在左边路过的你喜欢的街，不想让你知道我比你还难熬。 相信吗？ 我相信吗？ 我是爱你的， 你是爱我的， 非要到分开后才会知道我深爱的你啊。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 北京时间21:00。